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五十五章，原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大师伯呢，就拜托九叔佢哋帮手攞啲棺材捆返嚟，帮佢呢个徒弟阿坤呢补补身。文才死唔切话包喺佢身上啦。点知呢，原来棺材捆係大僵尸死之前就出唔到啖怨气，长期喺棺材里面吞吞吐吐形成一道气捆，所以就叫棺材捆。唉，其实是一道至阴至寒嘅怨气嚟嘅。咁冇计啦，应承咗喇喎。师徒三个人留夜就去咗棺材山僵尸林。三个人都开咗眼啦。文才同秋生呢，捏手捏脚就行上个大棺材嗰度。一边行啫，周围呢其实是乱葬岗嚟嘅。大棺材嘅隔篱呢，横七竖八都放住唔少嘅棺材。两个人一边行一边就举高手。啊，各位大佬有怪莫怪啦。文才亦都双手合十。打狗仔打狗仔，唔该借咩啊，唔该借咩。借你声头咩又咪屙尿。哎呀，行行啊，咁多嘢啊。两条友一路向前行啫，回头望望九叔。只见九叔悠悠悠悠咁坐喺度，合住啲烟枪，攞个嘴瞄瞄个地。 望咩啫，快啲去啦。天一光棺材捆见到阳光就散㗎啦，攞到都冇鬼用，快啲啦。 咁冇法子啦。两条友脚震震咁行去棺材嗰度，諗住推开块棺材板。咁驚呢就梗係驚㗎啦。虽然僵尸係见过，但係僵尸王噃，你估嘢少啊。上次任老太要只大僵尸都搞到镬铺㗎啦嘛。今次又嚟，身上面都好似冇带咩架撑添嘅添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只见到大师伯筑起咗个法坛，喺个法坛上面插住五支令旗。望一望身后，身后边血肉模糊嘅坤就瞓喺嗰度，眼神一諗， 叫你哋去棺材山攞棺材捆，就係、是、要扮僵尸嚟攞呢啲命嘅。开动话坤咁惨，你哋一个个都死有余辜。 只见佢大喝一声，右手一拍案头，一支令旗凌空竖起。大师伯手一扬，执起一支令旗， 封落去。 手一举，只见到树林外面刮嚟一阵寒风，九叔不由得打咗冷震。咦，起风嘅？而大师伯坚叔呢边呢，又攞起一支令旗，双旗一合，摆到似风车咁样啊。而九叔呢边呢，啲风越嚟越大。弊啦，本身今日又唔系十五，而今晚呢本来就乌云盖天㗎嘛。一阵急风刮过嚟啫，上面嘅乌云慢慢就被吹开咗，一缕月光就洒咗入嚟。九叔一望，弊，文才同秋生亦都係打咗个冷震啊。喂，咩事啊？ 唔知呢，突然间咁光巧嘅。 两个人抬头一望，九叔亦都系望望嘅天，只见到清明都系过咗冇几日啫，今晚个月光啊，睇起身都系好圆下噶噃，搞乜鬼啊？云雾一散啫，当头一轮明月，直接就照落呢个棺材山上面。而咁啱啫，文才同秋生隔篱啲棺材啊，噼哩啪啦噼哩啪啦喺度乱喐啦，咩事呢？文才同秋生互相对望咗眼。突然间所有棺材的棺材板砰咁样炸起咗，棺材里面一条条僵尸啪咁样弹咗起身，一跳就跳咗出嚟。文才同秋生见到吓到只黑踎低，攞隻手揞住个鼻。九叔亦都霎一声企咗起身，冇理由㗎，今日又唔系十五，点解月光光得咁离谱嘅？唔通啲僵尸出嚟拜月？只见到棺材里面的僵尸一隻隻从棺材里面跳出来，啪啪啪，有成十几廿隻嘅，一起呢就围住一个方向跳过去，咁啱就跳在僵尸林 月光照到嘅地方，只见到呢班僵尸咧对住个月光，咁喺度叫。然之后咧，所有啲僵尸对住个月光，一个弓，两个弓喺度拜。僵尸拜月光啊，吸收灵气嘅最好时间。我哋人攰咗，瞓觉补充体力啫。僵尸咧就借住拜月吸收月亮嘅阴气噶嘛。文才同秋生啊，见到大军杀到，冇办法啦，又唔敢喐。见到啲僵尸一拜啫，佢哋两个夹起身唞气，吸一啖气，又揞住个鼻。见到啲僵尸拜完夹起身啊，佢哋又踎翻低。唉，咁啊仲攰。九叔喺隔篱见到咁嘅情形，担个头出去望啦，望下文才同秋生喺边啦。由于九叔离得比较远啊，两步擒上树，手搭凉棚就望啦。文才同秋生咧，同啲僵尸好似摆人浪咁。僵尸一摆，佢哋夹起身唞气；僵尸一夹起啫，佢哋两个踎翻低。一来二去，我终于揾到师傅个方向啦噃。两条友系咁喺度招手入手，师傅我哋呢度啊，师傅。只见九叔眼眉一皱，小喇叭又偷偷碰着黑嘅，随即喺个布袋里边揞咗张黑色嘅纸出嚟，然之后咧对接咗黑色纸，搣下搣下，文就同秋生望住九叔啦，喺个树上边搣乜鬼嘢啊？两条友眼神一交流。不如慢慢隔离送人啦，咁样秋生啊，拧拧头啊，指指啲僵尸话：密质质隔离搬住啲棺材，只有往后褪嘅啫。但后边嘅树林乱石堆嚟，走到去边啊？正当两条友手足无措啫，九叔就搣完纸咯噃，一摊翻开，原来搣咗只蝙蝠。只见九叔攞起张剪纸黑蝙蝠向上一抛，随即嘅剑指挥舞。急急一律令飞，将黑色嘅蝙蝠剪纸咧，好似放纸鹞咁样，一飘一飘就飘到班僵尸嘅头壳顶。班僵尸啊拜紧月噶嘛，喺佢哋眼里边啊，月光就一切啊。所以咧呢块咁嘅黑色纸片飘嚟飘去，完全又唔觉嘅。只见到九叔手一扬，剑缺一捻，只见咗黑色蝙蝠剪纸咧。突然间直接飘去月光度，成张剪纸慢慢扩大，变成一张黑纱咁样遮住咗个月光。文才同秋生下面一见到，哇不得了啊！只见到眼前一只巨大嘅蝙蝠就喺个月光嘅中间，本来碗口咁大个月光啊，俾只黑色蝙蝠啊遮咗大半。咁样一遮咧，啲僵尸嘅动作开始慢落嚟咯，面上有少少疑惑，咦？啱啱仲嗨紧个月光噶，月光去边呢？正当啲僵尸喺度疑惑紧，左望右望，个样啊迷迷惘惘嘅时候，九叔已经袋里边又揞咗张白纸出嚟，一折两折，随住呢个小小嘅正方形啊喺个边上面系咁搣系咁搣，一摊开啫，有个圆形，九叔就攞住张圆形嘅白纸片，成块江苏饼咁大嘅。而文才同秋生咧，见到啲僵尸浑浑噩噩咁样，完全就唔知佢睇到。文才系凑过去讲啦：，喂，秋生啊，依家好机会啊，运尸摸滚啊，摸过好过。啱啱讲完啫，有两只离佢哋比较近嘅僵尸啊，个鼻一缩，咦，好似闻到啲人气咁噃。秋生一揞啊揞住文才把口，意思即系话得啦，唔好出声啦你。一手又揞住自己嘅鼻。两条友咪谂住慢慢摸过大棺材都推棺材板啦，而呢个时候咧，九叔个成个人喺树上面企咗起身，单手立住个树干，另一只手咧举起咗嗰块好似光酥饼咁嘅纸片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哇！师傅搞乜鬼嘢啊？啱啱未谂完啫，只见九叔手上面嗰只纸片啊，霎时间黄光大盛，所有僵尸望去九叔个方向啦。齐齐齐一只二只嘅啪啪啪咁跳去九叔嗰片棵树度，对住九叔手里边嗰只光酥饼系咁拜。文才同秋生呢下就甩身啦。秋生啊，跑拍文才，哇，师傅劲啊，自己交咗个月光出嚟。哦，人造月、啊。喂，冇讲咁多啊，嗱，做嘢啦。而另外一边呢，九叔啊企喺树顶， 单手托住个月光，人造月光，望望文才嗰边下巴样，意思即系话快啲去啦。文才同秋生嘅护衣啦，趁啲僵尸就摆紧九叔手上面嗰只假月光啫。两条友轻轻啊推开咗大棺材嘅棺木，一望就见到只贼王，依家就僵尸王啦，就瞓喺棺材里边。由于佢哋开咗阴阳眼噶嘛，僵尸王嘅喉咙同口之间有一道碧绿碧绿咁嘅青气喺度穿嚟穿去，文才不由得感叹啦：， 哇，好神奇啊！呢个就系棺材菌啊！ 秋生讲啦：，仲讲，快啲嘴佢出嚟啦！文才见只僵尸咁鬼难睇，有啲犹豫噶啦。秋生一揿文才个头，文才个头当堂一撞。嘴对嘴咁同僵尸王碰埋一齐，只见到只棺材菌一掂到人气啫，都唔使文才吸啊！一道心寒直攻文才嘅喉咙，文才一掂到，哇，成身都冻晒，打咗个冷震，退都退唔切啦。秋生啊望住文才啦，喂，做咩啫？有咩感觉啊？文才成个人啊冻到啊咳咳震，面都蓝埋，鼓起泡腮又唔敢吞啊，咁当然佢都吞唔到。只见到啲棺材菌喺文才嘅口里边左穿右穿，好似好爽咁。文才冻到眼都突埋，一路揽住自己打冷震，望望秋生。秋生望住佢啦，做咩啫？震乜鬼嘢啊？文才见到秋生控埋嚟咩？成个人向前一嘴，一啖吸咗喺秋生嘅嘴度。秋生成个人一窒，一道凉气啊，阴寒阴寒直攻自己喉咙。文才倒退一步。 哇，舒服晒啊！你问我有咩感觉，你自己感受下咪知咯，系嘛？ 秋生含住棺材菌，顶你个死人文采啊！未嚟得切闹佢啫，自己已经冻到啊，捋手捋脚打晒冷震，牙关都吸吸震啊！又系呢个时候咧，个大师伯坚叔喺法坛上面见到有几只木板仔开咗盖，但好似冇乜动静喎、啊。只见佢眼神一想， 又喺度玩啲小摆呀嘛。 随即嘅腰间一掹，掹出咗把乌黑色桃木剑出嚟，向住法坛一拍。只见法坛上面呢有一块大啲嘅木片凌空就俾拍起咗。大师伯攞住桃木剑向前一指，剑身向住呢块大木片一拍，呢块大木片呢中间裂咁裂开咗。而与此同时呢，秋生同埋文才后面嗰个大棺材咪瞓住僵尸王，棺材板啊未完全推开晒噶嘛，只见佢突然间哐一下，成块棺材板啊炸开，里边嗰只僵尸王啪咁就弹咗起身，两个人吓到倒后褪咗两步。九叔仔外围夹实噶嘛，无啦啦做乜诈尸嘅？冇理由噶，棺材菌都俾吸咗出嚟，呢只应该唔喐至系噶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大师伯坚叔作起化上嚟，两道令旗一招，双手向上一扬，突然间头壳顶咣一道雷声。大家仲记得嘅话，这个大师伯好中意玩闪电嘅。而呢个时候啊，成个棺材山附近乌云密布，轻轻啊刮起风上嚟啦。而啲风里边咧带住一股湿气，九叔心里边一惊。今晚的天气咁奇怪嘅，头担高一望，死啦！本来遮住月光嗰只纸蝙蝠啊，俾啲风系咁一吹，咁你知啦，一掂到啲湿气就巢噶啦，就淋噶啦。只见到呢只黑纸蝙蝠咧，慢慢慢慢就淋咗落嚟，好似断线嘅风筝咁飘埋走添。九叔手里边留嗰只月光咧，亦都俾啲风啊吹到甩咗，九叔个接都接唔住啊！算字嚟嘅啫嘛，好轻强嘅啫嘛。而与此同时咧，包括只僵尸王在内，所有僵尸一拧，拧翻转头，就喺文才同秋生嘅正上方啊，亦即系所有棺材嘅正中间。月光当空，所有僵尸跳翻去嗰边，包括嗰只僵尸王在内啊，头担高望住月光。文才同秋生呢，一瞬间就被啲僵尸围到铁桶一样，出都出唔到嚟咁滞啦。秋生含住棺材菌，一手啊掹文才过嚟，一嘴又将棺材菌嘴翻俾文才啦。咁好啦， 大师伯叫佢哋嚟攞棺材菌呢，好明显就係个局嚟，諗住整死佢哋三个。跟住落嚟佢哋点脱险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